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又回来我们胜在有心人啦，我是阿晴。 我是猫。 我是阿林。 你哋好啊，我哋又一个礼拜冇见啊。 係，所以今集我哋又有嘉宾囉。 係啊，咁我哋介绍下嘉宾先啦，等下嘉宾自己介绍先啦。 Hello， 你哋好，我係阿饼。 喂，你好阿饼。 係。 好生呆喎。 少少咁啦，怕丑嘛。 扮。 冇扮㗎，真係怕丑㗎。 你爹度唔到你怕丑㗎喇喎。 怕丑我點會上嚟。 咁你先，其实男人呢會唔會同啲女人 join 埋一齊同女人去讲一啲性嘅 topic 㗎？ 其实好少囉。 好少啊。 係啊，因为通常都是跟男仔同男仔讲啊，呢嗰个女仔点样点样啊，嗰个女仔点样点样咁样嘅，好少会话同啲女仔讨论呢啲嘢。 喂，咁好啊，咁就讲啲你有我哋冇嘅嘢啊。 我有你哋冇嘅嘢。 系啊。 好明显啊，你谂啊。 你要谂系咩嘢？好惊喎。 喂，讲啦。 唔系、 okay 啊， 其实我想知道咧，即系男性同男性去讨论嘅时候咧，即系讲个女士咧，你哋会讲佢啲咩先？讲佢个身材啊，讲佢个样啦、啊。 其实都是讲身材讲样啦。 check 过的话会不会讲埋即下面啊，或者可能上面是什么颜色，会不会讲呢？ 有些都会讲的，因为其实有些比较自大一点的男仔会讲，喂，我跟哪个女仔搞过嘢咁样喎、 嗯。 跟住其他男仔喂搞过啊，点样搞法啦、啊、咁 搞啲咩。 跟住一路系咁讨论啦。又玩开咩招式啊咁样嗰啲囉。 即嗰啲颜色嗰啲嘢你哋都会讲的、啊、已经系。 都會講噶，跟住有時啲男仔搞完嗰個女仔，哇！嗰、那個女仔個胸部好拼啊咁樣嗰啲。 咁你哋係咪中意拼啲嗰啲咧？ 拼啲會好啲咯，感覺上好清純啲咯。 感覺上 係啊，感覺上清純啲。 但我想講咧，即係除咗男士咧，覺得女士即係可能拼啲會靚啲啊，感覺上係 pure 啲嘅話，其實。女士要去研究一啲男士嗰、那個即係嗰碌 chopstick 嘅時候咧，我即係個人我都會覺得，喂，拼啲好似係乾淨啲、靚仔啲。阿媽會唔會覺得都係啊？ 但我覺得拼得滯有陣時好假嘅喎。 咩？ 點樣拼得滯啊？拼得滯咯，等粉紅成條粉紅泡泡。 佢唔係成支都係粉紅色㗎。 即係你叫講清楚啲。 即係佢個係咯個頭咯，上半橛會係比較拼些少咯。哦， 即 系捋 咗落去之 后，即系我会我咁我唔系一定要捋咗落去噶喎， 即系起身嘅时候佢都会。 起身嗰阵时见到， 即系净系个头。你嘅意思系净系个头？ 你头先话捋咗落去嗰个意思系话要捋埋个包皮过，即系要捋咗个包皮先会见到佢个头噶嘛？但系我见到嗰啲，即系我见过嗰啲，有啲系未必一定需要捋咯。 咁咪即系成条都系红色咯？唔系啊，咁你即系你一定要系勃起咗之后睇到佢拼嘅啫，你平时咁样睇唔到 嘅、啊，有啲都会噶嘛。你好多外国人嗰啲都系拼啲， 咁系外国人浅色啲 嘅，佢浅色啲 啊 嘛， 白人啊嘛嗰啲， 即系我都会觉得啊，拼啲干净啲，好似立立令咁样会系咯、 啊， 感觉会好啲、嗯。即系你有阵时你见到啲比较黑啲， 应该有心机教佢啲。 教佢啲咩先？ 吹下佢。 咁好啊，嗱，你讲颜色啊，咁你有冇谂过佢会系啲咩形状啊？ 有啦，梗系 咩形状？ 我最希望佢系一个鱿鱼，一条鱿鱼咁嘅形状，前尖后阔型，唔系扁尺尺嗰啲啊。OK， 比较即系饱满啲啊，里边仲有塞，唔系，即系好似里边系塞咗啲糯米饭咁样胀嘅，唔该。 救命、啊！ 我谂东方人比较少呢啲咁嘅形状啊。 因为之前嗰排咧喺科林咧有条仔咧，佢就话 系咪未食嘢啊？ 唔系， 我即刻唔想食嗰样嘢咯。 系鱿鱼糯米饭， 鱿鱼糯米饭咁嘅样。 因为前晚喺科林见到，即系有个 member 去留言啊嘛，咁佢就形容到咧咩紫菜卷里面食晒啲饭，就得翻啲紫菜咁样。OK， 我觉得。 佢仲有流插沙。 係啊，佢話賓即係舊陣時嗰啲賓仔咧，佢會練嗰啲神功，唔知係咪神功啦，總之練佢條鋸鋸啦，就要插沙啦。 喂，咁係咪同嗰啲少林派咧調轉一樣啊？ 咁边个劲啲啊？钓珠啊，大佬人哋可以钓到珠。 好紧要呢两样嘢，就一个扯到无伦咁长，插沙你谂下几难度高，你只脚揞落啲沙度都痛啦。 佢系嗰啲温沙定热沙咧？ 我未试过，我答你唔到。 所以沙 你 会 唔 会 系考 虑 跌嗰啲沙咧？ 哇，真系真插落去都 唔系啊！人哋炒开廿蚊一磅啊嘛，廿蚊插翅啊嘛。 是你俾翻廿蚊我， 我表演你睇，咁嗰啲咧， 讲下嘥事先，我哋， 我谂紧点样再食呢、這个， 唔系啊，即系佢话会插到起枕啊嘛，咁我已经嗰个感觉，我觉得起枕都唔错啊，都应该几好玩，悭翻啲 condom 钱啊嘛，有啲 condom 系磨砂 feel， 咁而家免费磨砂啦，已经 是。你要明白 condom 最主要的目的 系印嘅， 唔系磨砂咗你。 因为而家好多 condom 都有啲，即系前面有酥酥啊，有一啲可能扮晒好似有啲珠伤咗啲珠咁啊，有一啲就系磨砂咁样噶嘛。 可以增加兴趣啫，嗰啲。 佢觉得真系，我觉得唔系咯。 但系人哋 condom 最主要嘅目的 系为 咗安全， 系啦，冇错。得啦，算啦 ，skip 啦。 OK，sorry 啊。但我又想问，唔好 skip 住，我想问埋先啦。咁譬如嗰啲 condom 系即系。有啲咪有點一點點一點點咁嗰啲嘅，咁男性戴咗落去，即其實佢厚咗噶嘛，咁咪更加冇 feel 咯。 你問我 冇噶，但係通常都買啲普通嗰啲啊，我自己係。 有冇買啲0.03啊、0.02啊，會扯得爛嘅？好似聽聞。 最近冇 咯。貼心啲咧。 最近冇咯。 貼心啲定貼身？ 貼身啲。通常避孕套都是很贴身的了。 安全套啊。 其实不贴身的话会甩。 即是没那么长要买那只马。 是啊。 冇咁長要買嗰隻買嘅好大鑊。 我覺得要應該將我上次講馬撚咁長嘅盒，嗰盒揼揼嘅盒咧，張相應該整翻去我哋forum度俾大家參詳下。 要啦， 要比較 下。大家參詳下，真係有呢盒嘢賣㗎。 我見到有啊，因為 咁買啊。 長洲嘅話，神市。 唔係你性商店都有啦，性商店我都見到有啲佢寫住係 Kingdom size 係。係啊，特別強。 但係屈臣氏 即 係 鬼佬 size 咯。 係啊，會係呢啲咯。仲有啲咩咧？ 仲有啲乜嘢？仲有我想问，咁譬如调翻转，你觉得理想就系呢、這个？对唔住，我真系忍唔到啊！谂紧又点样食嗰样嘢？ 鱿鱼糯米饭， 即系你系鱿鱼糯米饭啦、啊。 咁 fans 啊！ 你前尖后阔，其实女性其实我唔介意男性究竟系长定系特长，但系究竟系咪马撚咁长，我唔介意嘅。 最緊要好似魷魚咁脹卜卜， 係咯，其實真 係大頭仔喎、啊，我唔中意即係到最尾先至係闊咯，我中意入去嗰下比較充實咯。 調轉咗喎、 啊，即其實女性好多時候都會覺得佢係粗充實，即係你飽滿，即係嗰個感覺飽滿好過你 飽滿 長 長， 點解女人會話唔飽嘅原因咯、啊？呢個係 唔係其實我想問啊，因為我有個 friend 咧都即係問過，佢話其實當男女性交完之後啦，邊個想最快開即係梅開二度，想再嚟多一次？ 通常都係女人噶啦。因为男人通常做完好攰噶嘛， 唔一定嘅，有啲比较大食啲嘅男人都会想嚟多剂噶嘛。 会唔会有啲咧，即系出完之后咧喺入面啦，带住个氹氹嘅，即系继续喺个女仔嘅体内啦，跟住都可以继续即系喐多两喐就会，跟住就可以起身咧。 咁咪即系唔停 咯？冇咁快，正常你出咗之后都要有一个缓冲期俾佢唞下。 嗰个缓冲期系几耐？ 初初可能热情嘅时间咧系可以做到嘅。 两个钟 会咯， 插电期系嘛？ 系咯，两个钟 摆个电话去插电先咁啊。 啱一齐依嗰阵时咧就可以做到咁嘅情况。 细细个嗰阵时试过一次，就系啱啱做完之后隔咗半个钟再嚟多剂咯。 细细个嗰阵，即通常都系后生仔先可以啦。咁讲嘅 话，年轻力壮嗰啲。 系啊，咁我又想問啦， 血氣方剛嗰段時間， 即係我都試過係好快之後 咧，好快回到氣啊！ 係啊，其實女性唔一樣，咁你 唔係我講緊阿男方啊，即係好快，即係可能係半個鐘啊咁樣咧，無啦啦掹住我做乜嘢 咁 啊？唔係可能嗰陣時讀書嗰陣時嘅冇乜壓力咧，所以變咗嚟講你 想做就去做噶啦，啲系， 即系可能你而家都系。 当你出嚟做社会做嘢嘅时间咧，你好多压力嘅之下咧，其实你睇到好多报告都话，香亚洲区嚟讲咧，嗰、那个 唔系可能又会谂，又要用多氹氹，唔合乎经济原则嚟， 唔用咯、啊， 又唔俾我系女友，唔俾你咁做。 第一次唔俾，第二次可能 OK 咧。 谂住你冇乜啊？ 唔系啊， 唔关事。精子流量少与多都唔会影响究竟你个生育情况究竟系点噶吓，系个数量问题噶啫。 不过其实调翻转啦，啲男仔系咪好介意自己嘅粗幼长短咧？ 都介意噶，咪都会比较咯，唔系介意嘅。 即系你去厕所嘅时候咯，成日都谂 泳池或者做尖都会。比較一下咯，大家 會噶，因為試過。 其實你哋個狀態都係瞓緊覺喎， 係啊， 六點半。 唔係都有唔同嘅 size 噶，都有唔同 size 嘅，因為你試過有一次去做完 gym 去焗桑拿，咁你焗桑拿就乜都冇噶嘛，一絲不掛噶嘛。 啊。 係啦，咁啊試過有一次入到去，咁我入咗去，跟住另外有個麻甩佬又入埋嚟。佢一前後打量咗我兩次，我非常之尷尬，嗰陣坐埋一邊遮住咗， 夾住咗， 遮先咁啊，唔好俾你睇到。 夾住咗，佢瞓咗覺嘅狀態，咁同起身嘅狀態真係差好遠啦。可能有時候有啲人瞓咗覺的狀態係大嘅，但係個身其實可能同係差唔多 size 都會嘅。有啲可能瞓咗覺係好細嘅，但係當起身嘅時候差好多倍。 大笨象。 去咯， 系啊， 小心， 都系唔可以一概而论 嘅 喎。 但系你如果你瞓觉嘅时间系嗰个 size， 你大会大一至两倍噶嘛？ 唔系，其实有啲报告已经系讲咗，就系你本身你瞓紧觉，即系未勃起嘅时候，佢系长嘅话，唔代表佢再勃起嘅时候系。都是一樣是長一倍的，可能是長一點的，但是有些男性就可能哇我很短的， OK， 即可能你手掌心那麼短的樣，其實可能你撥起的時候是 over 了一倍的，其實所以你不需要怎樣去比較咯。 講翻個問題先啦，男仔點樣介意佢自己嘅粗幼長短咧？你點樣喂？你唔通周圍行去比啊？ 扯你， 咦你長過我喎？咦你短過我喎？咁樣 我讀書嗰陣時會咁樣玩噶。 原來係咁。 唔係，我成日覺得男性去廁所嘅時候有尿兜嚟嘅啫嘛，企喺度望到噶啦，望下。 我想問男仔去廁所嘅時候係咪成抽咁樣出嚟？ 定係攞？ 應該唔攞嗰兩粒丸出嚟啊？ 咁你其實睇唔曬喎，有時可能攞少少啊，求其攞少少屙到出嚟就算咪咯。 都係淨係攞嗰個位出嚟啊，好少攞埋個。 都未必會。 好少攞埋抽荔枝出嚟 啲荔枝唔攞。 唔攞噶啦，已經唔曝光噶啦。 唔係好正常，但係譬如你可能長，即係你嗱，你話你去廁所嘅時候會裝，咁可能有啲喂好長嗰啲，咁佢有人攞少少出嚟屙到咪算咯。 咁白嘴，你講長度。 有冇遇過？ 咁你都要過埋嗰度閘噶嘛？ 咩閘啊？ 過埋牛仔褲嗰度閘噶嘛？ 即係我嘅，唔係即係 你要掹出嚟，你都 我嘅意思係可能佢 好長 ，OK， 佢就係攞少少出嚟就已經係過曬嗰度閘，之後仲要長過你，你明唔明啊？ 可能就算佢可能攞少，即係可能佢攞少少，大家都係攞咁多，其實佢入邊收埋好多咧。 收埋唔到嘅，你攞得出嚟屙尿，你如果你棘住咗，你屙唔到噶。 系啊， 棘住咗 会屙。哎呀，好有兴趣啊，对呢样嘢。 你知唔知咧？喺度你哋喺啱啱喺度讲嘅嗰啲，我即系男性去厕所嗰啲咧。咁我就谂，咪你话棘住咗屙唔到嘅意思系前面个头冇棘住啊，但系后边打成饼咁样样就会屙唔到啊。 系啊， 饮管 打直嘅， 即系要畅顺咯，一定要。 S 型都唔得。 你 X 得嚟唔係接埋嘅都 OK 嘅， 即係我嘅意思係 U 型咯。 我想問下咧， 好難會攞到 U 型嘅喎。 喂，而家啲即係大個仔啦，扎住咗佢，即係攞啲包皮 OK， 攞啲橡筋扎住咗。 有冇咁自殘過啊？ 梗冇啦！ 佢話講橡筋啊，大佬。 因為我想分享啦，咁我試過，咁我洗一面啦，我男朋友喺度去廁所嘅時候，一手撳落去咯，跟住見到震一震，跟住佢就話：你可以咁樣做㗎，你明唔明啊？佢咁樣同我講。 咁但係佢震一震，跟住點同你講？ 你唔可以咁樣，我中尿毒咯。 有冇谷一谷啊？ 佢梗係一彈一彈咯，成個人。 唔係，跟住你有冇幫手先？ 嗰下係好辛苦嘅，嗰一下係。 我咪想問下你。 嗰下係好辛苦，因為你塞住咗佢個通道咧， 我刷緊牙啦，我真係唔抵得去攞條管， 咁方便啊嘛！ 你刷緊牙喎， 咁我 佢屙緊尿 喎，刷啫嘛，我右手好得閒啊，你明唔明啊？ 揩啲牙膏咁樣攬， 哇，又幾得閒喎，原來你都 揩下啲牙膏一嘢揸落去， 好涼爽 嘅。揸落個頭嗰度，咪我成手都係尿咯，係咪先屙緊噶嘛？ 如果頂落去條邊度都唔會好痛嘅啫嘛。 唔係痛啊！ 你好想揦佢喎，師傅。 係谷住嗰個通道。 唔係因為 手撳落去咯。 因為講呢一樣嘢係因為真係我試過砸咗我細佬嗰個。 你好慘啊！你幾歲砸佢咧？ 我讀緊小學，我細佬細咗六年噶嘛，咁啊即係佢 baby 期咁樣啦。 哦 ，baby 應該好細。 好細，所以咪攞啲好即係嗰啲咪啲橡筋咪好細。 咪住。啊！呢一 part 下一 part 先講。 O K， 係啊， 冇錯，轉頭翻嚟再傾。 咦？电猫猫，你做乜跳上个电脑台度啊？喂，做乜搞我个 mouse 啊？ 哎呀，大 B 啊，你咪鬼阻住我上网啦！你做乜鬼嘢踩我个 keyboard 啊？ 咦 ，mobile radio？ 哦，原来你想听逢星期一晚嘅 U Pat Pat。 Tommy 成日见到你好鬼闷啊！啲其他主持去咗边啊？ 我哋有咩办法可以一次过见晒咁多个 mobile radio 节目主持人啊？ 咁犀利？ 唔好嘈啦，你哋！哎呀，就咁啦，每个月嘅最后尾个礼拜五就搞个茶聚聚一聚啦。 想知道详情，每个月你哋去翻 forum 睇就会知道时间地点噶啦。 报名啊，记住啊！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闻？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娱乐台零八强势踩入娱乐圈，咦？佢都话要开声支持。 想知道我嘅最新消息，记得听娱乐台啦。我系边个？咪黄德斌咯。 除咗佢，仲有大把明星等住上你啊！总之。逢星期三晚 onahk.com 有艾力醒醒娱乐台见啊！ 好啦，又翻嚟啦！我哋头先嗰 part 讲紧玩细佬嘅细佬， 捻捻个小弟弟咯，真系 捻小弟弟个捻，你讲嘅 小弟弟个捻。 我想知道你嗰阵时个细佬。你个细佬个细佬有咩反应？ 冇反应，因为佢好细个，即系讲紧可能四岁咁上紧啦，应该咁我即系我应该十岁到啦。 性侵犯啦，摆明呢啲。 咁跟住之后，咧，咁啊就系细个你咪听到咧阿妈讲咧，咪就系即系小朋友成日可能赖尿咁样，嗱你再赖尿咯，就咁扎住你啊咁样。OK， 有一日我真系咁做。 四岁都赖尿啊？ 我細佬讀緊小學嘅時候都仲係呢一樣嘢，冇啊，點會喊啫？ 即係冇反應， 冇啊！其實就係嗰啲皮咪裂曬過咗佢龜頭，其實本身已經係因為小朋友佢嗰、個包皮係保護佢嘅龜頭噶嘛，咁啊再掹長啲咯，咁啊攞啲橡筋扎住佢咯。 佢冇嗌痛咩？ 冇啊！我又唔係綁得好緊咯， 彈性嘅， 綁三四個圈啫嘛。 好难想 象，唔系个问题唔会痛嘅，原来系 佢冇喊咯，佢冇喊我就当佢唔痛噶啦。 即系因为阿妈通常咧讲话扎住佢啲，通常扎到紧噶嘛，即系阿妈绑个裂都紧过人噶啦，你明唔明啊？ 咁你绑个裂嗰啲梗系唔痛啦。 我扎咗三四个圈啫，咁跟住就见到佢嗰个形状。的而且確其實有啲似氣球咧，綁氣球咧，咪扎住佢個尾部，即係嗰個感覺都幾似嘅，其實係喺度彈到兩下添咯。 即係你見一遊身就知幾咁難忘啊！真係。 我想講你細佬有冇聽呢個節目㗎？ 沒有啫。 我原來係咁， 唔怪得知喺度講啊！ 呢個係命破啦。 等我 send 俾佢聽。 記唔記得咧？唔知。 佢唔知㗎，佢。佢唔 應該唔知道啊， 係 啊，唔係恨佢一輩子啦。 我而家我見到佢都 OK 啊， 哇 ，OK 先， 即係 I mean 咁佢有個女朋友噶嘛，係咪先？咁同佢女朋友傾偈嘅時候都 OK 啊。 哦，即係佢女朋友透露咗俾你睇。 係啊， 都用得著嘅， 著曬 OK， 都係一條好撚。OK OK， 我覺得得啦 ，skip 啦。 咁我想問。你有冇俾人咁扎过？我想讲， 我梗系冇啦，哇！咁样 有冇家姐啊？ 我有啊，有两个家姐噶。 大几多年啊？ 一个大我两年，一个大我五年。 哇，五年嗰个你都系几 或者有你都系家姐，只不过 我想下次嗌你家姐上嚟， 应该冇乜机会。 我都觉得系，即系就算系有嘅话，你佢唔会记得噶系。 但你好記得我， 我梗係記得啦，點會唔記得啫？ 玩人嗰個啊嘛，唔問下佢家姐有冇玩過咯，佢梗係唔記得啦。 我覺得幾好玩的， 印象應該冇咯， 幾好玩嘅喎，真係。 咁其實除咗啲正常之外咧，仲有啲咩？即係譬如可能有冇見過啲唔正常啊嗰啲啊？ 病我未見過啦，但係真實未見過。你話如果喺上網亦都見過，試過雙頭龜咯，見過啲 雙龍出海。 兩不佢有埋碌棍嘅，咁啊唔係淨係個頭咯。 即四粒丸，四兩。 唔係兩粒丸，兩條棍咯。 兩粒丸 爽，我覺得。 係咯，全民兩條棍。 咩咁 多？ 我覺得佢可能分散咗投資，所以發育得一般啫。 哦，佢未扯啫， 唔係即 係 我 見到佢即係有，亦都有佢起咗身嘅片段咯，唔係好長。 唔 係 佢嘅發育係向前，唔係即係向長。 向橫咯，我覺得係。 向橫，女人中意啲嘅喎。 差型啊！ 我唔係冇差用嘅。我有差用。 我就點解會話即係正咧？就係、是、咁有一次過滿足曬你兩個願望咯。 但佢唔 係，佢唔係上下咁 好。誒，但係上下我都見過上下，咁兩個窿一齊插咯，試過。 咪就係、 是、睇過一啲 AV 片啦，睇過睇過 AV 片原 來。AV 片唔係，即係我話上下嗰個咧，即係三個菇係上下生長嘅咧，就 AV 片見過咯。打橫嘅話咧，就係、是、喺一啲普通 YouTube 嗰啲個睇過咯，係咯。 哦 ，YouTube，YouTube， 係啦。 咁阿南咧有冇？ 春眼見冇見過啊，上網我亦都唔係成日揾到呢啲。 春眼見有排玩啊，分分鐘。 可能係咯，但係你話 係啊，真係有排玩啊！ 我一定會玩先 啦。我會嘗試，係咪一齊 先 咯？ 我係咪變態啊？係啊，唔係啊，通常真係一條你嗰條識唔識起身咧？ 哇，好大，好多嘢玩喎、啊！係啊，好多嘢玩啊，係 喎、啊，揸住一條嘅話，咁嗰條 硬咯。我淨係挑到一條，另一條會唔會起身咧？ 系、 啊、蛋嗰条嗰边会唔会痛咧？ 咦，好玩喎、啊！你讲起蛋嘅话，即系两边可以拍，应该会 一边系咯，一边挥佢两巴，一边射紧，但系佢会唔会 feel 到咧？ 唔系好似玩嗰啲咁样咧，拎起啪啪啪啪啪，睇我都系咁样拍系嘛？ 我完全觉得好似玩紧 view 咁样咯。 我呼吁各位有两个头嘅男士，千祈唔好暴露你嘅身份。 好似玩 view 咁样，两边一齐揿掣咁样嗰啲咧， 唔好暴露俾我哋听。 打蛋都有一个。 记住有呢两个头嘅人，千祈唔好暴露你嘅身份，如果唔系你有难 啊！呢啲咪叫物以罕为贵咯 ，OK？ 咪系咯，即系我唔会觉得系，即系点样讲啊？好惊讶，未必会噶，仲会觉得多嘢玩添。 哇！咁我真系好想问嗰个人啦、啊，做嘅时候两条一齐入咯，定系满足得一个愿望咧？打横噶嘛？ 嗰个佢冇噶，即系佢冇佢嘅性生活嘅片段睇咯。一啲好 basic， 譬如去 toilet 啊嗰啲咯，你見到蹦牆即係。 但如果佢玩兩後一王，我諗都 OK 喎，一邊插緊一邊合擔緊咯咪。 嚇、啊！佢夠長就可以，如果唔係幅度好細嘅啫喎。 係 咯， 佢咁長。 兩個擘大隻腳 都。佢都話佢發育得比較。 分散咗投資啊，因為 係啊， 係啊，分散咗投資，即係你一個菇咁斬開一半咯。 即係幼啊！ 一般嘅 啫，即係又幼又短啊，定係點啊？ 又幼又短咯， 又幼又 呢個世界係真係 公平嘅， 係啊，絕無僅有㗎，係。 咁上下嗰個咧？ 上下都係好短啊，短少咯都係。 咁粗唔粗有 幾精幹咧？條女嗌到拆天嘅， 唔係都係嗰句啦，因為佢一次過滿足咗兩個願望咯。 O K， 我覺得好慳水慳力， 俾佢一啲都唔空虛。 係咯，慳水慳力咁樣喎。即係如果你話睇呢啲冇咯，但係即係睇一啲書亦都有講過啲病態嘅龜龜會係點咯。即係可能一啲海綿體啊。 嗯。 男性要勃起係全靠個海綿體，咁可能就係有一邊咧海綿體係死咗嘅，又或者要即係有病啊咁樣。咁啊變相佢一邊係勃得起，一邊勃唔起嘅時候，佢會扯到佢勁痛咯，咪變相彎咯。咁啊呢個 moment 佢一定要做手術。 嗯哼，所以阿媽咧成日講喂識轉彎咩咁樣嗰啲咧，其實係唔啱嘅。 轉彎我覺得唔好玩嘅喎， 佢都冇得玩，唔係冇玩。 轉彎嘅話，明明喺你前邊噶嘛 ，OK 推車嘅時候喺你前邊，咁轉彎咁即係點樣咧？靠岸咩？喺埋喺月邊咁樣？ 停車咯。轉彎咪停車咯， 好難好難想象個動作係點樣摁咯，我覺得係。 轉彎 係有啲空隙咯，唔係啊，唔係你轉啊，入邊轉啫嘛，你 有個 gap 咯，呢啲咪就， 我好中意你呢個 gap 不過，唔係你 gap 要大嘅時候，個度都要大， 好大空隙啊嘛， 好大個 gap 咯， 我 冇錯，大家聯想下啦，咁就要，都係嘅咁咯， 得啦，收 啦，又飛。 你有冇听过呢、譬如有啲人激烈得滞啦，当你喺厕所浴缸啦，一下嘅时候跣脚，当你甩咗啦，即系掹咗出嚟之后想再插翻嘅时候，但你未必真系一始终的噶嘛。 系啊， 你有冇试过揞亲咧？有啲人试过会性交嘅时候 揞到咯，唔系话揞亲嘅， 会折断噶喎。即激烈到 折断我未试过，即系试过甩咗出 嚟， 即系试过甩咗出嚟，再谂住入翻嘅时候都有少少难度嘅， 都会揞亲， 都会揞到咯。 你有冇谂过女方都会痛嘅咧？即系唔好话全男方啊。 当时我问翻个女方，有冇揞亲你啊咁咯。咁佢话冇啊，冇问题啊，继续啦。 有冇揞亲你？ 唔系，我都会比较照顾啲女仔嘅。 插亲你。 所以有时咧做任何运动都系都唔好太肉紧啦。 我以为你话注意安全啲， 但系想讲带出嚟，所以注意安全，任何运动都系。点解有事大一方面损伤就唔好啦？ 我要排一排嘛。 系休战你事大啊，大佬。 唔系休战，系食斋啊嗰啲叫。 咁样会好惨噶。 斋晒。 你喺个男方啫嘛，咁女方随时 ready 噶啦。 咁咪你 ready 咗，咁咪男方食斋啊嘛要。 咁唔关我哋事噶。 咁有时 咁咪女仔 俾人俾人 part 庆咗，又系突然间终止咗，会好咩噶嘛？ 咩啊？ 好。好空虚啊！ 喂，咁嗱，咁调翻转啦，咁男士咧就好介意佢自己嘅粗幼长短噶嘛，咁、两位女士咧， 梗介意啦，我用噶嘛，系咪先？ 唔系，即系你会觉得可能，你觉得粗啲好啊，长啲好啊，短啲好啊？ 你因人而异啫，我就中意大头仔咯。 头先讲个大头仔， 系啊，粗咯。 我唔要长， 但系唔好短咯。 我唔要长又短咯 ，OK。 咁 都系厕纸筒咁嘅比例咯，好冇？ 即系又系嗰句咧，鬼佬 size 啦。 咁啊唔系，哇，鬼佬 size 超夸张啊，真系，我自问食唔晒，唔好嘥啊，唔啱用，留翻俾啲啱嘅姊妹用啦。 阿南咧， 我唔要又长又幼 饮管。 系啊，即系你长但系幼有鬼用咩？有咩用啫？因为女性嘅兴奋地，即系嗰个兴奋嗰个部位，其实系你个阴道里边前嗰三分一就已经系有敏感嘅地方，后半脚系完全冇噶。OK。 其实嗰粗幼长短之外，嗰、个角度其实好紧要。 转弯啊又。 个角度咯，佢勃起时候嘅角度，有啲人可能冇咁。45度角啊， 哇，即你要几多度角啊？咁有冇呢个 大概咯？即有时有啲预着啲对手好嘅系好 feel 啲嘅，即可能角度又啱 ，size 又啱嘅话， 咁即其实女人通常都唔系好中意长啊，觉得粗嘅实在啲。 即我就系咯，我就会中意比较即粗啲，可能会好啲咯。你因为即可能你之前你试过啲对手咧，我觉得点啊？空虛啲，真 係有嘅話你入到去冇 feel， 你真係要 佢仲要問埋曬啲底死嘅，點啊？爽唔爽？ 跳， 又係做啦， 又係嗰句啊！一嘢啤落去， 屌啦！ 你最屘講咗我嗰句嘢出嚟啊嘛， 因為你教我噶咯呢句， 咁係啊嘛，你問乜嘢啫？你喺 度做嘅時候， 做緊嘅時候就屌啦咁樣啦，係咪先？ 爽唔爽啊？咁 白痴嘅问问题， 但系唔系啲女性好中意咁样噶嘛？喺做紧嘅时候问问题噶嘛？ 咁男士 唔系喎，系咯， 系喎，都觉得系喎。 女士 男士通常都系做完先问嘅啫。 唔系喎，有啲人一路做一路问啊，心谂 要知道即时现场嘅反应咯。现场观众究竟得唔得啊？呢度嘅反应咁样。 有阵时个女即系其实做呢啲嘢要双方配合嘅。咁有時男仔做咗呢個動作，但係女仔冇反應嘅時候，咁佢咪要問呢啲問題囉。 咦，我哋中間嗰句 skip 咗先，我哋講最後尾嗰句啦，我哋講龜㗎嘛。係 啊。 咁喂，咁你通常有冇見過啲對手係噴射式啊，定係 滴滴滴滴滴滴仔啊？ 滴滴仔啊？ 兩樣都見過啦，即係如果你話噴射式嘅話，我諗應該係佢有幾日冇曳到。有幾日冇曳到，咁佢即係儲存咗大量嘅精液嘅時候，咁咪會噴出嚟咯。OK， 咁如果就好似即係你話嗰一晚有兩次三次嘅話，我唔係仲噴啊嘛，滴啦嘛。 咁如果噴射式嘅話， 又多一樣嘢玩㗎喇喎。咁你話 飛呀、啊、 佢攞返出嚟嘅時候你要避囉，鬥閃避。 我以為你話整張紙呢叫佢喺度噴 射 靶， 或者整個標靶 係囉，射靶 射中紅心， 射中紅心未多劑呀， 我實射唔中喎， 射唔到咪罰你冇得人。 我諗如果係咁樣呢，阿貓係會呢成張紙係紅色㗎喎，佢去接囉，佢去接囉，唔中緊要我幫你接。冷靜啲，冷靜啲，唔好淨係識笑。好啦，咁我又想問呢位男士，即係餅呀、啊、 嗯， 喂，咁嗱、女性呢佢睇唔到佢個小妹妹呢一天一天長大㗎嘛。冇笑啦，人都認真㗎好冇。 好， 嗯。咁樣但係你日日見住你小弟弟喎、哦、 嗯。 由佢由 BB 仔嘅時候你湊大佢喎、 哦。係啦。其實唔係湊大一齊，係啦，陪伴我成長啊。 係啦。咁但係我就想問啦，即係好似蛇呀、啊、啲龜咁，啲龜呢長大呢會甩殼呀咁樣，啲蛇會蜕皮㗎嘛。咁啊男士你長大嘅時候經過啲乜嘢 嘅 階段。 冇任何嘅變化喎，除咗人嘅成長，佢自己跟住成長嘅啫喎，都係。 咁但係睇住佢噶嘛，日日，你 會 照料住佢噶嘛？ 一定唔會係甩皮咯。 你唔容佢去甩皮啊？ 唔會容佢去甩皮啊！ 但係淨係容佢去割。 容佢去 割 係， 但係 係醫生指示，唔關我事。 但係你冇， 唔係你可以唔容， 係啊。你可以唔容佢知 道。如果你過場你都唔覺嘅話，我話你好嘢。 咁細細個唔識噶嘛，咁啊梗係要聽下大人講，大人話要做咪做咯。 割咗未啊你？ 其實我冇印象噶啦已經。 嚇？痛嘅喎、哦，會嗌嘅喎，茶燒到入水嘅時候，你應該都知㗎。 記得啦，太細個。 可能好細個嗰陣時搞掂咗。 唔係，再就算係細個都應該係小學生嘅時候應該割㗎。 有啲兩三歲已經係會割㗎。 係咯，有陣時睇醫生 咩兩三歲。 咁細個就知道。 醫生會睇到你嗰個標準係去到幾多就。 醫生先揾住個尺量嘅，我哋唔會揾啲女咧就唔會揾尺量嘅。如果你女朋友咁唔好彩係醫生，你就驚啲咯。所以其實都是那句，女人是不介意那個 size 的，其實 我不介意它的長度， 某些咯，譬如其實那些下 part 先講啊，那些之後先講啊，有機會先講啊， 第三 part 先回來講啦，咁 係啦係啦係啦， 乾兒妹， 係 yes sir， 喺嚟緊呢五集，我要用盡千方百計話俾全世界知，我係一個真正嘅才子啊！ 唉，算得啦。嚟紧呢三集，我会技术性激到话俾你听，你并唔系一个才子，我先系真正嘅才女。 你话？ 系啊，我话噶，我话逢星期一晚嚟 mobileradio.hk 听交换日记啦。 全城热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iPhone 熱啦！ 好啦，翻嚟第三 part 啦，我哋头先讲紧龟龟啦 ，yes， 弟弟啦 ，yes， 咁咧，我哋都系要讲翻下妹妹，因为咧有人留言话我哋咧其实系声讨紧啲男士啊，我想解释一次，我哋唔系咯， 声乜嘢讨，即只不过系我哋。坐喺度，只不過大家傾下偈啫， 討論下咯， 絕對冇話升。 所以我贊成人哋話我哋花瘋咯。 我覺得係㗎。嗯。咁啊點啊？柳兒冇聽㗎。 嗯。 因為上嚟一齊講咯。 係啊。 OK， 多啲留言上嚟。 我哋 OK， 唔好咁激，唔好咁激。 唔係，好温文咁樣講㗎啦，已經係。即係我覺得係，只不過係大家三個我哋坐低喺度傾下偈啫。咁啊擺咗上網，咁啊大家 討論下啦。 係啊，中意嘅時候你咪 download 落嚟聽咯，就係咁簡單啫。 咁難得有男士啊，咁我哋講下妹妹啊。 嚟啊，放馬過嚟。 講邊個妹妹啊？ 講邊個？咁講你嗰、那個，咁講你嗰個咯。 我阿妹唔喺屋企咯。我细妹搬咗出去噶啦，已经 都唔系呢度添， 系咯， 咁啊，梗系讲下女人嘅阴部咯，阴户咯， 系咯，使唔使讲埋阴道添啊？咁 阴道难讲喎， 难讲少少咯， 系咯， 阴道。 其实女性我唔觉得有阔呢一样嘢， 唔系噶，会噶， 喂，你咁快嘅？ 我曾經試過一個係比較闊嘅，係 咪窄真係會好 feel 啲啊？ 窄梗係會好 feel 啲啦，即係個感覺實在啲啦，又係。 哦，即係嗱， 學到嘢啊！ 你哋嘅窄就等於我哋嘅粗咯， 係啦，就互相配合嘅啫嘛。 點樣點樣闊法？點樣闊法咧？你會覺得佢係？ 因為其實我嗰陣時嗰個女仔就同佢搞嘢啦。咁其實 唔通食嘢 進入咗去，其實已經係標到係哇咁鬆動咁空洞咁樣， 咁空虛啊又 唔係 空虛 係 空洞嚇， 係咪會耐啲先出？ 空洞係一個派別， 感覺冇咁好咯，但係佢會俾反應你喎， 可能覺得實在㗎，其實你覺得空洞啫嘛。 這個冇深究研究過，冇問過佢啦。咁其實女仔都會有闊同窄嘅分別咯。即係所有嘅男仔都係比較中意啲窄啲嘅。 咁梗係，我哋而家講翻出邊外邊睇嗰啲啊， 拼唔拼嗰啲啊？ 係咯，拼唔拼啊？ 其實女性下邊，我覺得其實大致上都係拼嘅喎，屬於 係咯，除非 因為即係你出邊你有一個陰護，佢幫你去做一個保護嘅作用噶嘛。咁你其實你掀開即係可能撥開嘅時候，撥開 因為佢有兩浸，有個大陰唇，有個小陰唇，將呢兩樣嘢揭開嘅時候，其實都係粉紅色肉嚟噶嘛。 係咯，即係 你啲男士睇得太表面啦。 係咯，就係出邊嗰啲，咁嗰個保護色嚟，即係唔係 因為佢會摩擦。 係啦，咁你刺激咗嗰啲色素先會咁樣啫。 每一個人始終都有唔同嘅色素噶嘛。 我會覺得係咯， 都會嘅。咁有陣時其實。出面聽過就話如果深色嗰啲呢就通即係俾人 搞得多 喐得多 喐得多 係啦係啦，所以就會深色啲囉。 咁你信唔信啦？ 冇考究過囉。 咁呢啲嘢你哋又要即係 又要講， 因為我哋聽我係聽返嚟咁聽返嚟係咁聽嘅啫。 係囉， 咁即係你有份討論啦，係。 啲傳言嗰啲嘢囉，咁你都要即係去考究下，咁你要睇返啲書咁嗰啲㗎嘛。 我怕醜嘛，點樣考究啫？ 但係就上嚟咯， 係咯，定係 一齊講咁啊！ 睇唔到個樣，所以咪可以一齊講咯。 咪咯，睇唔到樣唔理㗎啦，呢啲嘢。 咁都係麻甩佬對住麻甩佬啫。 係啊，麻甩佬同麻甩佬講咯。 即係我講翻妹妹好唔好？ 好。 係咯，關麻甩佬咩事咧？我哋自己 睇下啲麻甩佬點樣剔，即係點樣去形容啊嘛。 即係我哋自己嗰啲係我哋三位即係想。去研究翻或者係講翻，即係嗰啲妹妹究竟係點樣？咁如果你咁樣講嘅話，我會覺得你話窄同埋闊，其實係有得練噶嘛。 係啊， 就算你生完 baby 都好啦，咁你都可以練翻去緊啲嘅啫。 有得練嘅咩？ 有啦，好似飲 尿 咁樣已經得㗎啦。 女士都唔知啊，練嘅喎。 係啊，其實佢可以首先點樣可以考究下去 test 下你究竟係咪闊咧？就係唔該你攞兩隻手指放落你個陰道。係 攞咗出嚟啦。 係啦，放落陰道裏邊，如果你仲係覺得即進出係比較易啲嘅話，其實已經可能已經係叫做闊咗。你練嘅話就一樣啫嘛，攞翻兩隻手指，咁啊好似飲尿咁樣，你練下邊嗰個肌肉咁樣啫嘛。 哦，會陰肌肉嘅訓練。 有時夾住嗰兩隻手指，咁你其實久而久之你就會即變翻窄翻嘅啦喎。 但係要長期練咯。 係啊。其實呢個醫生啲醫生即教導翻嗰啲媽咪咧，都會用呢個方法。都會嘅呢一個就咁啊！你話 嗰個名字叫會陰肌肉嘅訓練啊， 係啦， 係咯， 即係呢一個又要講翻俾你哋聽咯， 係啦。咁我哋講翻妹妹啦，又 係啦， 即係除咗顏色，喂，咁其實係咪即係好似調翻轉啊？男頭先都講啦，話佢都係中意拼龜啊嘛， 感覺上好似乾淨啲啫，嗰個龜龜。 咁男人咧，一定係都係中意拼噶啦，係嘛？ 拼夾。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 哈哈哈哈哈哈 出入邊係啊，一嘢飲埋佢啊嘛，成支。 好似唔係俾我飲嘅喎，應該 係嘛？咩啊？阿南都話要拼龜啊， 令到你嘅女伴睇落覺得你乾淨啲。 其實都唔得嘅咧，嗰、個龜龜，可以用亂紅素係整翻佢，真 係冇問題㗎。 應該冇問題㗎，佢都係幫你皮膚用啫嘛。 咁佢皮同埋。 係咯，薄啲同厚啲，哎唔知好難 查多啲少少， 好 難想像你喺個龜龜嗰度。 口敷逢夜晚口敷再落紗布吸住佢，哎人哋嗰啲誒 幾驚你落保鮮紙。 唔係我想講咧，人哋洗頭咪有浴帽嘅，攞個 condom 你幫佢搽完之後揾佢吸住個頭， 攞個 condom 兜嘢笠住。個女仔， 我哋又講到離曬題啦。咁但係唔係喎？嗱，調翻轉啦，男女人咧，即係你哋睇女人啊，好中意話誒，即係其實係會欣賞佢個陰户啊，即係點樣先為之靚咧？ 知唔知咩叫陰户啊？ 誒， 即係下體啦， 陰房啊嘛， 陰房。 我唔知呢個形容係咁樣㗎，原來 即係保護住個陰核。嗰、那個其實都已經可以叫做陰戶㗎啦。 算啦算啦，我哋大睇啲大睇啲。 誒、哎， 全部嚟睇 啊！唔 係 你望落去，你望落去個女士一兜嘢望落去第一塊嘢，咁會唔會好啲咧 ？OK， 可能即刻明咯， 係咯。 嗰部位點樣先為之靚咧？ 點為之靚啊？ 啲毛啊，甚至 整齊咯、啊，啲毛啊， 整齊要收葺㗎喎。 唔係，我想講咁啲定型水會好賣。 唔係你講開嗰啲毛咧，我想講翻啲龜龜啊又，因為龜龜嗰啲佢個誒啷啷位都有毛， 都係有毛，我真係忍唔住掹㗎。 Me too， 我真係忍唔住係冇爽啊掹嗰下。 好痛㗎， 跳開心啊我。 好痛㗎， 唔係其實基本上你掹毛都會痛嘅。 係咯， 我覺得好攰，我唔會特登掹佢出嚟，即係唔會掹斷佢咯，但係扯咯。 幾條一齊定一條啊？ 一條條咁扯， 我睺佢最軟弱嘅時候先掹咯，一嘢戳佢一條啫。 我終於明白點解啲人話我哋聲土，因為咧嗰把男聲咧係完全唔夠我哋三把女聲嚟咯。唔怪之有個咁嘅錯覺，有個咁嘅錯覺，我哋係聲土 咩啫？咁今次都係第二次有嘉賓上嚟啫嘛，第二次啫嘛，咁你會覺得即係可能會係個男方會失色咗，咁下次叫一班男仔上嚟，我諗一齊討論可能會唔會好啲咧？ 我哋冇咁多咪喎、啊， 正負雙方咁樣， 係咯，辯論比賽咁樣， 好嘈雜喎，咁樣可能 我驚會。冇聽眾聽喎、啊，嘈交喎、啊、兩邊喺度，星座有心人， 紅白雙方 翻嚟講嘢，跟住後屘係變咗掉嘢啦， 即係星座有心人討論篇咁樣， 嘈交篇啊係， 得我哋又拉到好遠啊， 我哋講翻阿妹妹啊，妹妹啊，點樣先為之靚啊？ 點為之叫靚啊？呢、這個問題真係好難答你喎、啊。 你欣賞過幾多個妹妹先？ 數過啦，你會唔會問人哋喎、 啊？好難欣賞過呢啲嘢。 你都話會同班男仔會討論， 討論係討論當時係同佢搞嘢嘅情況咯，唔會 討論埋個妹咧。 唔會討論個妹咯，個妹有咩好討論啫？ 咁咪都 咪人妹一個 咯， 嚇、啊！ 你都會討論搞嘢啦。 討論搞嘢，討論身材嘅啫，其實都 即係窄唔窄咁樣，咁膚淺㗎咋？ 冇理由講得咁短咯，我覺得。 咪咯。點樣扎唔扎先得㗎？你即 係扎唔扎呢啲？喂， 扎 唔扎 感覺會感覺 你男人 飆飆 男人不嬲講呢啲性事嘅嘢，我覺得佢哋係誇大嘅，浮誇 嗰 大 嘅， 唔係咯？明明嗰條女唔得，又話好鬼得。系啦， 好鬼消魂啊！成日哇扯住佢咁啊， 咁样咯会系，真系。 所以有咩入到房就望住佢自己喺度打飛機，得啦，你唔好過嚟啊！ 嗰個闊，即係譬如闊嗰個啦，最終你完唔完到事，即係會唔會有高潮咧？你 出到嘢咪有高潮咯？ 有冇啊？ 有冇咯？咪就 都有嘅。 男人就得一次高潮， 係咪會耐啲啊？ 耐啲咯，因為你冇感覺啊嘛，本身。 跟住就同人哋講，其實我好多分鐘 喎。講咗嗰晚勁咗咯，係 小時咁樣 勁咯， 咪所以闊嘅女士其實都有優點嘅。 嗰晚搞好耐啊，真係哇，搞到我真係啊， 腳都軟埋啊嘛。平時 揾翻個位啊，因為要對翻啊，唔該。 咪平时三分钟变咗十五分钟嗰啲啊，嘛会唔会啊？ 三分钟佢唔会答你啦，系咪啊？ 唔系，即系我意 思系basic 讲平时十五分钟，跟住去到九个字咁，佢会答你噶啦。 快啲推上三倍咁样啊！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唔肯出声啊！ 系咯，十五分钟三倍就心照啦 ，OK。 OK 噶啦 ，OK 噶呢啲，哎呀，我又督爆咗男士啲嘢，呢啲真系惨。 即系会争个三倍啊！阔咗嘅时候就。 会噶，因为你都话你太阔咧，你感觉唔到噶嘛，你感觉唔到嗰个实在 有冇试过做完之后搞唔掂都系要打飞机？ 咁啊冇喎。 系咯，其实即系究竟会唔会就系男性同女性去做完之后啦，就会觉得喂唔够、啊，要添食，咁啊点知对方又冇气冇力啦 ，OK 谢咗啦已经，咁即系男士你唔会打飞机啫，其他男士会唔会呢？ 有啲会，我听闻过系有啲会嘅，即系听闻啊。 女士咧？ 女士都有会噶，都会有 会噶，会自己再 其实男女系。始終係會係，即都係平等嘅。即譬如可能，基本上可能你嘅 partner， 即譬如有啲咧結咗婚好多年嘅，個即已經咩都玩慣曬啦，明唔明啊？慣曬噶啦。咁 但真係好少聽到話女仔會自己搞自己。 嗱，除非個過程佢冇滿足到咯。如果滿足咗都要自慰嘅話，都幾大食喎。 即其實可能佢係個男士，即其實女人始終都係慢啲噶嘛。 即係佢總之即係性交過程滿足唔到啦，係 啦，咁可能佢就會去咁樣做。 咁我覺得都會嘅。 男士就好多都係嘅，佢可能結婚多年嗰陣，因為我識嗰個就真係結婚多年嘅男士，佢係調翻轉，佢可能即係佢已經係話可能呢一兩年都已經同佢老婆做嘅時候係冇高潮呢樣嘢嘅，即係會調翻轉入廁所打飛機咁就算嘅。 冇高潮好大鑊喎，男士 係冇得出，係咯，出唔到咯， 應該係心理嘅問題喎。 其實是的，我都覺得他是心理問題， 即是會不會覺得給不飽的老婆呢，所以就覺得出不了東西咯， 不關事， 有少少心理的，有時候在工作上的心理， 其實那個是鹹濕上的心理，因為我知道那個人其實不是厭咯、 啊、對著一個女人會厭， 是的，對著那個女人十幾年之後厭，因為其實他們很小過一起的嘛， 且會女人對著一個男人對著十幾年都會厭啦， 其實可能他們兩個交功課咯，两个都是交功课， 我欠交啊，自己嚟啊，唔该，自修啊， 唔系，而家佢哋只不过系交紧白卷啫， 我欠交得唔得？我自修啊，反正可能就系自己即系自慰又或者自足嘅时候，仲会嗰个兴奋度都仲会有咯， 因为始终自己知道自己嘅位置喺边度。 男人啊，我成日都觉得男人，你到咗五廿零岁啊，阮奶奶啦，你仲有气有力咩？我当你有得出啊，你都冇得拨啦，即咁样讲啫。 有得出冇得拨， 即你出到嘢，但系你软晒啊，你明唔明白？ 唔够硬咯。 系啦，咁你就算我当你去叫鸡又好，咁你即只不过系一个即心理上又或者你视觉上嘅另一种嘅享受。 即都系会随住年龄下降咯。 系肯定系噶啦，咁女人好开心喎、啊。我買一個唔同嘅玩具，左轉又好，曉閃嘅又好，點樣都好，仍然可以滿足到我 ，OK 喎，仲可以即係震埋添，你吹咩？ 我要個直徑大啲嘅咁啊， 自己花錢可以自己揾喎， 係咯， 自己選擇喎， 即係有陣時 真係㗎， 角度啊真係自己可以教添， 只不過係。而家嘅女士冇咁即冇咁保守就會咁樣啫，但以前嘅女士就唔會咯。 而家 所以其實女士係會比較即係佢如果佢係一個開放嘅女士，佢係 尋找自己快樂。 係啦，佢會識尋找自己嘅快樂多過男士咯。你話係咪啊，男士？ 係㗎。 聽我哋講完先係啫，係嘛？ 唔係咁，你有陣時同啲女仔傾下偈啊，喂，你哋都會話哇，我自己。搞啊，自己幫自己搞啊！個男朋友飽俾唔飽飯咁樣， 會咁樣個女仔會咁樣同你講嘅咩？ 有啲會㗎，即係比較開放啲嘅。 都係 咁，你當然有啲保守啲嘅唔會啦。 但我聽有啲朋友講咧，即係除咗譬如拼啲會好啲之外咧，都話兩邊要對稱咯。 咩兩邊對稱啊？ 左右對稱。 嗱，有啲咧就話除咗你話左右對稱，有啲可能係。個小嘅會大過個大嘅咯，即係小音唇啊，反而會長過個大音唇咯。 咁 高音唇就冇咁靚啦，佢哋會覺得。 係啦係啦，有啲就會覺得係咁樣嘅。咁但係即係其實調翻轉，其實係好難對稱嘅咯。即係可能十萬個裡面都未必有一個係。 正如你高遠啫嘛，你緊係一邊跌落嚟啲嘅啦，係咪先？ 係啦係啦係啦。 你話係咪冇可能兩邊？ 時差上感覺係平衡咯。 時差 算。唔好搞埋啲咁嘅爛嘅， 平衡要 balance， 我又覺得我又唔會去睇呢一樣嘢喎，即係就算我之前嗰啲女朋友，我唔會去特登去望下你，喂，度下 先啊嘛， 咪係咯， 水平尺啊，唔該要 唔係，但係有啲男士係會咁樣嘅，即係會覺得平衡就靚啲嘅， 我會覺得個差唔多啫喎。 我又未見過啲特別，即係可能即係我覺得你話唔平衡，又或者嗱，可能少少少嘅分別，你自己分別唔到啦，肉眼上。咁、你話小陰唇要大過大陰唇，我亦都未見過。 我都未見過。 係咯，所以我又唔知道即係有咩咁好去。 即係其實男士會唔會欣賞？ 系咯，要会欣赏嘅咩？你唔系一嚟就 欣赏上身多过欣赏下身咯。 哦，原来系咁嘅。 喂，上身要点样先至即系觉得叫做 beautiful 咧 ？Beautiful 啊，即系我觉得啦，就32-33A 或者 B 都 OK 嘅嗰个身材。 I mean 系个形状 OK， 唔系要佢个 size， 需要唔需要太大咯？ 有啲即係 有啲人會鍾意比較大啲好手感啲， 應該話個形狀有啲竹筍型啦，聽講係有啲就係水滴型啦， 水滴 係啦， 有啲可能就會係八字有啲係木瓜咁樣。 我調翻轉咧，好鬼怕嗰啲咧，好大嚿嗰啲咧， 好大嚿， 即係咪木瓜型啊？嗰只係 斷曬嗰只嚟，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嗰只 我幾驚喎。 嗰啲木瓜型其實好恐怖㗎， 婆婆型， 但係有冇男人係特別中意咧？ 有㗎， 好手感。 有好多人都中意李珊珊嗰只錶嘅。 喂，但係揸唔曬㗎喎，真係想講。 唔係我食嘅，係我會諗咧，佢粒的咧，即個雨雲同埋嗰個雨頭咧，咁你木瓜型嘅嘛，應該向下邊咯，定係仍然喺前邊嘅咧？ 唔知啊， 佢掉咗落去咯，即係 唔係向前嘅， 都 係 向前，但 係 偏向下少少咯， 少少咁樣咯。 哦，但係你怕唔怕木瓜型嗰啲？即真係乳牛咁咯，即係好驚啊！我唔係話怕，我真係覺得如果係咁會好驚咯。 我覺得。 體會係欣賞咯， 視覺效果幾好咯。 係啊，視覺效果會係好澎湃咁樣咯。但如果你話如果我自己擁有，我好似覺得哇，唔好俾個咁嘅嘢我啦。 唔係會覺得自己隻手 咁嘅嘢， 唔 係 覺得 要你黐喺佢身度啊，老細。 咪係咯，俾個咁嘅嘢你，你好嫌棄喎都。 唔係啊，你當你帶住呢個女朋友出街嘅時候，啲視線目光集中在喺呢個位置，你 啲男仔唔係好 buy 嘅咩？ 係啊，係啊。 喂威喎、啊，有條女咁拖佢出嚟，所有嘅眼神， 幾惹人 羨慕啊！威噶噃， 即係我都會睇嘅咁就。 咁女仔睇嘅話一件事啊，咁一成班哇禽獸咁樣，哇流曬口水，你會覺得好咩噶嘛？ 但我又想問下啦，譬如中意呢個形狀嘅男士咧， 鹹濕啲， 鹹濕啲啊？ 係啊，鹹濕啲。 喂，但係揸唔曬喎，真係。揸唔晒喎， 我覺得好玩，好似玩嗰啲水袋咁樣咯，你抌咗落嚟啊嘛，咩下邊啪下啪下咁樣。 哇咁要咩？我諗緊第二，如果再大啲咁點算咧？掉曬落腰，我諗緊當佢喺腰嘅時候，或者當佢個 B B 肚嘅時候，都幾方便嘅，即揭 唔使咁唔使受到咁多啊， 係啊，好似有套裝兵團咯。 唔記得咗邊套，佢係即係嗰啲麻麻級嘅一撥， 係啊，係咯， 頸巾。 咩？佢孭住个细路仔啊，饮奶又一夜扮喺后面塞住个嘴 啊！有啲咁嘅嘢嘅咩？ 睇下， 冷静冷静，我哋时间已经够啦， 下集再倾啦，我哋 好啦，拜拜。 拜拜